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五章，上回我哋就讲到，阿婷婷就入咗秋生阿姑嗰间铺头度买胭脂水粉，而秋生就以为婷婷系对面怡红院阿青青。咁婷婷望住啲胭脂水粉就问啦： 啊，你姑姐呢头先同我讲， 哎，佢讲过㗎啦，你鍾意咩就攞得㗎啦。跟住就将一盒盒嘅胭脂水粉，滑眉嘅、搽口红嘅，全部攞晒喺婷婷面前，仲喺柜台上面一字排开。嗱，呢啲係最好嘅嘢嚟㗎啦。婷婷就眼都放晒光。 哇，原来有咁多嘢揀 㗎。係呢，你好少出外㗎咩？ 系啊， 婷婷顾住揀嘢，随口就答紧。秋生又问啦：咁佢哋系咪夹得好紧嘅？ 系啊， 担心你出咗去就唔翻屋企， 或者系咯。 唉，秋生啊叹咗啖气。婷婷跟住问： 咁你有冇嚟过我哋嗰边啊？ 唉，我啲咁嘅穷鬼边有资格啊？ 你唔好咁讲啦。我哋唔系咁犀利嘅啫。 喂，你哋嗰度地方好大噶， 好大。 咁平时一定有好多人入去噶啦。 有时系咯，逢年过节就会好多噶啦。 吓？秋生就一面疑惑咁问：咁好多人揾你噶？ 每一个咧，我都会见一面嘅。 咁你咪好忙咯？ 冇办法啦。 秋生又叹咗口气啦。咁啊？多数是咩年纪的？秋生是讲紧去青楼嗰啲嫖客，咁婷婷就以为佢讲紧屋企啲亲戚，就应啦。 老多啊，七老八十都有噶。 哇，嗰班死唔去嘅死老坑。 吓咩啊？ 婷婷吓咗一惊，秋生心里边都好难过，就唔想讲，跟住就问佢啦：咁点啊？你拣好未啊？ 我要呢、这个。呢、这个 系送嘅， 仲有呢个 全部送 嘅吓。 秋生啊，懒过唔大方咁，系咁喺度指手画脚。婷婷见佢答得咁爽，就笑住话啦： 你姑姐已经同我讲过啦，一定送嘅。 秋生一拍个心口，系佢唔送，我送。突然间一把声就插入嚟啦： 秋生，你计紧乜嘢啊？ 只见秋生拧转头一睇，见到原来是文才呢条友，鬼鬼祟祟好似做贼咁行过嚟。婷婷一见到文才，忍唔住又笑啦。文才晕晒浪啦，跟住讲一声： 啊，秋生唔送我送啊！ 秋生就奇啦，望望佢，喂，你唔系陪紧师傅见任老爷嘅咩？ 啊，仲使讲咩？我喺旁边不停咁听师傅喺度叫，叫到口都水都干。师傅啊，怕我顶唔顺，咪我出嚟咯。 婷婷听咗又笑啦。文才就同婷婷讲啦： 啊，乜咁啱又喺度见到你，我仲以为人面桃花一次就挂咧。 婷婷笑到腰都挛埋。秋生啊，冇望文才就讲啦：人面桃花，乱噏啦你！喂，系突然间硬压低把声就讲啦： 喂，你几时去过嗰啲地方啊？ 吓 咩嗰啲地方啊？ 秋生啊，偷眼瞄咗瞄阿婷婷，只手啊暗中指去怡红院 嗰啲地方啊！ 文才边系得闲望佢只手指，仲以为讲紧茶楼添。所以就话 系啊，好多时候都系跟住师傅去噶嘛。 乜话？文才先懒得理佢，跟住问婷婷啦： 系啦，任小姐，你仲睇中啲乜嘢啊？ 秋生一惊，吓、啊，任小姐， 啊，咁唔通你以为佢系咩人啊？佢系任老爷嘅千金啊嘛？ 秋生一听， 吓、啊？乜佢唔系怡红院个青青咩？ 文才一听，成个窒住。婷婷好奇怪咁问：乜嘢怡红院啊？ 咪对面嗰间鸡斗咯。啊，哎呀，死啦！ 婷婷块面即刻就红咗起身，骨实啦秋生，哼，咁啊走咗啦。秋生就嗌啦：阿任小姐！婷婷头都唔回，一味啊顾住向前行。秋生啊想追，又停一停，咁啊骨实文才讲啦：呢一次啊，我俾你累死啦，仆街！我先俾你害死啊！佢啊本来对我印象啊唔错嘅。秋生突然间醒起，啊唔惊，仲有机会解释乜嘢机会呢？原来呢条友系谂起咗三日之后嘅千状。嗱，话咁快三日就过啦，有时啊将近啲金银衣纸喺晚风嘅墓地上边咁样飞。九叔呢围住任太爷个墓咧，转嚟就转去，不时咁左望望，右望望，拧拧头。文才同秋生呢就企喺香案嘅隔篱，只眼净系识得望住任老爷隔篱嗰个婷婷。任老爷就好奇怪咁望住九叔啦，婷婷呢干脆另歪面，望都唔望嗰两条友。而九叔呢转过嚟，又转翻过去。任老爷忍唔住行上去问呢，而文才同秋生呢见有机可乘，即刻就飙咗去婷婷隔篱。 九叔啊，系唔系有啲乜嘢唔对路咁字咯？ 九叔拧拧头，唔对路就真系唔对路，但系唔对路到咩程度，可能要起咗官先知。讲讲下，九叔就继续围住个坟系咁行啦。阿任老爷不经不觉就跟喺九叔后面，而文才同秋生呢个时候呢已经嚟到咗平婷嘅身边。秋生就唔尴尬㗎喎，先讲咗声啊任小姐。婷婷哼将个面就拧歪。文才就喺隔篱帮口啦。 佢今日呢都属于系屈尊降贵，系特别嚟赴京请罪㗎喎。 哦，佢好尊贵呀、啊。 文才又知自己讲错嘢啦。秋生垂头丧气。唉，我呢三岁就冇咗阿爹，七岁冇娘亲。细细个就跟住姑姐喺宝香斋做嘢噶啦，咁啊当然系冇咁多见识嘅，咁难免就误会咗咯。婷婷听到有啲可怜佢啦，但系咧仲系忍唔住掘咗佢一眼。 咁你嘅意思系咪话我睇起身好似嗰啲妓女啊？ 秋生连忙摆手，唔系咁嘅意思。文才插口啦。 以我嘅分析呢，就应该大概都系咁嘅意思。 婷婷拧歪面，秋生又掘咗文才， 你噏少句都唔得个仆街。吓，咁全部都俾你讲晒，咁我个咪好事蚀底咯。 秋生又唔理佢，夹住两步追上去，文才都唔慢，争啲追到婷婷。突然间有一个人喺旁边又跳出嚟，伸手拦住佢。而呢一个人呢？生得都算高大，睇起身呢就好神气下嘅，但一讲嘢就有一种滑稽嘅感觉，因为佢嘅语气同佢嘅身材就完全都唔搭爹嘅，油腔滑调，仲有啲乸型添。而婷婷见到嗰个人，再望望秋生就讲啦：， 唉，算啦，都系误会嚟啫。 佢又唔想文才同秋生惹麻烦，咁文才系点识死嘅？唔领情、啊。反而就好鸠屎咁望住嗰个人都讲： 呢、这个就唔关你事嘅。 嗰个人应声就讲啦： 我系佢表哥。 啫，我仲以为系乜鬼嘢，原来系表哥。十个表哥，九个阿姨哟，理得佢啊？就佢。 文才一扬手，秋生好配合，即刻就冲上去啦。 诶、 嗰个人伸手拦住啦。文才同秋生同时 哎 咁又讲一声，嗰、那个人就继续问啦： 你哋知唔知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拉入衙门有乜嘢后果？ 文才秋生对望一眼，文才喺度冷笑啦： 切，你啊攞官府嚟吓我啊！ 秋生一听咧，即时就会意啦，反个眼就讲。 你知唔知呢度个暴头同我哋咩关系？ 嗰个人一惊就讲啦： 你讲啊！ 跟住呢两条友就好似唱双簧咁讲啦： 我哋三岁就玩泥沙，四岁呢就桃园结业发誓打天下。 婷婷听咗就笑啦： 吓， 乜原来你三个就系三四岁嗰阵开始玩嘅咋？怪唔得而家都认唔到啦。咪嗰个表哥咧，同时大喝一声：我就系呢度嘅暴头，冇示威。文才同秋生吓一跳，唔系啩？而喺呢个时候，一阵嘈杂嘅声就传咗过嚟。秋生啊，望一望啦，喂，喜官啊！两个人偷眼望一望呢个冇示威，轻轻咁就走开咗啦。阿冇示威望住佢哋，冷冷咁一笑，咪转向婷婷就讲啦： 哈哈哈哈，表妹！ 文才即刻就推咗秋生一嘢，喂，仲仲企喺度做乜鬼鬼嘢啫？过去喐佢啦噃！ 婷婷就冇理到佢哋，慢慢就行过去棺材嗰边。嗱，坟墓周围嘅泥咧，而家就俾掘开晒噶啦。咁啊，露出咗个棺材，一睇系直直咁放住嘅，亦都好光洁如新咁噶噃。秋生一见就讲啦：，哇，呢副计又唔简单，埋喺泥里边十几年都咁干净嘅。文才摸住个头讲啦：，但系直不甩咁怼入去嘅啫。入面霸自闭咁嘅样望望九叔，嗱喺佢心里边，文才同秋生睇唔出。做师傅嘅应该都好唔得去边度啩？跟住佢就问呢： 啊，九叔，阿李太系点样呢？ 九叔就讲：以我睇，而家先放心。老太爷所撞嘅系一个怪月，叫做蜻蜓点水。任老爷一窒，昂及头，爷爷唔敢睇小佢啦噃。九叔就笑住讲啦。葬在这个月里面不能够太平静，一定要用法葬。秋生就问啦： 吓，咩叫法葬啊，师傅？ 九叔一指，咪就直不甩咁怼入去咯。因为事实上这个月可用嘅尺寸就唔超过5尺，根本就唔可以打平咁安葬。 文才亦都插口讲：哇，块块地咁大，肯掘嘅话咧，50尺都有啦。唔识就唔好乱咁噏。 任老爷目光一转就问： 那个风水先生讲呢、这个月如果系撞得好呢，人事撞就卯事发，家财人丁兴旺噶噃。 系啊， 咁就奇怪。近年十几年呢，我哋任家啲生意呢就越做越差啦，人丁越嚟越单薄。我啊，炒多一个填房某一个，啊，点都系得个婷婷一粒女。 九叔个零零头讲，撞得唔好咯。 啊，咁唔系头上脚下咁样直不甩撞嘅咩？我跟足嗰个风水佬嘅讲法做噶咯噃。 九叔就讲啦。 哦，任老爷，恕我大胆问一句，老太爷同嗰个风水先生系咪有啲牙齿印咁嘅咧？ 系咯，系咪真系有啲咩牙齿印，搞到任太爷死都死得唔安乐咧？我哋下次再讲。 远处里隔咗千里，白云晚黄，想想想，别离后，全心怎会不思乡？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是难忘，空盼望。心秋满地风霜。